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以下节目为广告时间， 错过了双十一，别再错过11月19号至11月22号的北广购物返场大优惠。新老会员来店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9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Again， 11月19号至11月22号来店订购，95折优惠哦，别再错过。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宝旭，宝旭你好。 主持人好，咱们广大的一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说到蜂蜜啊，现在咱们每家里面都有蜂蜜哈， 是， 因为它不仅是一个调料，同时呢，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天然的营养品。 没错，其实像蜂蜜来讲，它是真正天然天生地长这样一个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一个营养品。像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来自于咱们俄罗斯的高加索地区的高原生态蜜。这种蜜呢，可以说在当地来讲，像很多国际友人来访的时候，哎，你带上两瓶我们当地的蜂蜜尝一尝，真的特别好。然后在当地来讲有这么一句谚语，就是当上帝经过你家窗口的时候流下了口水，是因为看到了你的桌子上摆放了一瓶咱们高加索地区的天然蜂蜜。 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比较注重身体的健康的这些朋友呢，都特别喜欢蜂蜜哈。比如说早晨起来咱们喝一杯的蜂蜜水啊，那就要吃好的蜂蜜啊，安全健康的蜂蜜特别重要。因为咱们在市面上现在买蜂蜜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摸门。 对，很多有些观众朋友没有这种专业知识的话，就真的一看超市货架满满的全是蜂蜜，这头都大了。 是， 首先我告诉你，第一来讲，看到产地，因为产地它是大自然的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啊、温度啊，去直接影响到产蜜的一个品质。而我们是来自于高加索地区的高原生态蜜，平均海拔在800到3500米之间，所以这样的地方的话，接近天空更近，污染更少，人烟也稀少，所以蜜的品质一定是纯净的。相对咱们说很多大马路边卖的这种肯定要好多了吧，对吧？再有看蜂种，我们是真真正正的黑蜂，世界的4大名蜂之一。像咱们都听过黑蜂，这个说东北可能有黑蜂蜂蜜，但是你要知道东北的黑蜂是从俄罗斯引进的，还有世界很多地方都从俄罗斯引进黑蜂，但是到了当地来讲一定要说杂交，否则很难成活。然后再有到咱们就看到蜜的活性，一定说吃蜂蜜要吃的有活性蜜，而我们的活性是16.9。在中国来讲，咱们对于蜂蜜行业的标准，一级蜜的评定是活性为4，特级蜜为8，然后出口级别说相当再高一点点的话是8.3，而我们的活性酶是16.9，这个指数可以说是国家的这个特级蜜的标准的2倍还要多一点点。 所以说蜜源好哈。 对， 刚才你说环境好，同时呢蜂蜜的品种也好， 对 啊，所以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蜂蜜大家真的是不要错过。来，咱们说一下今天的组合哈。我们今天这个蜂蜜的名字叫做阿比杰高加索黑蜂蜜。 对，咱们一瓶的规格呢是250克，咱们像市场上的价格呢是198一瓶。你要买到这样3瓶的话就大几百了。 是， 而咱们今天就是按照3瓶的市场价格之上，相当于给您打了一个50%，我再送您3瓶、足足是6大瓶250克装的这种天然蜂蜜。 太棒了。那么250克呢等于是半斤一大瓶了。 对 啊，咱们给大家呢是3瓶 主品。那么今天呢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第一次见面， 所以呢咱们也是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个基础上再赠给大家三瓶。 对，而且我保证这六瓶全部都是原瓶原装进口，就和您和朋友去俄罗斯旅游带回来的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那一共是六大瓶哈。 对， 那么市场价呢要近千元了， 1198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呢？ 599， 太棒了，599，您就可以把这六瓶原瓶原装纯进口的俄罗斯进口的是吧？ 俄罗斯原装进口， 这个阿比杰高加索黑蜂蜜的组合拿回家了。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啊，像这样的机会特别难得，不要错过。好，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那么现在我手里的就拿到的是这个蜂蜜哈，我发现它这个外包装也非常有特点哈。 对， 它是三瓶的，好像是一个立柱， 一个立柱形式的，而且中间还有隔片。我们外边打上了这样一个天然的木架，更好的能体会到这俄罗斯的风情，同时让它更加的安全。 而且它里边这个颜色琥珀色， 对，它可以 浅琥珀是吧？ 浅琥珀色偏这种说焦糖色， 对， 而且是固态的结晶蜜。大家都知道蜂蜜如何勾兑的话，那可能是液态的。咱们全世界来讲，几乎现在被人类发现的说不结晶的蜜只有两种，但是说正常的蜂蜜的话一定是一种固态结晶，又一次说明它是真正的纯天然。 这种固态的结晶蜜呢在市面上呢它的价格真的是不菲， 都不便宜的。而且大家很多说去到超市的朋友也看到过这种说海外商品的货架上，但凡是固态蜜，但凡是原瓶原装进口，您记得原瓶原装进口价格都在100-200块钱，200-300块钱都有，一定会很贵的。而今天这个价格，刚才我一直捂着没说，是599，让您带回家是六大瓶250克装的。你要知道很多朋友说在市场买过来可能会找我给我打电话，你市场那么贵，今天北广这么便宜。 而且整个的包装也是高大上哈。确实呢我们有句话叫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哈。这个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哈。我一看真的是不错啊， 对， 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喜欢蜂蜜的，家里的蜂蜜也不少哈。但是这样的比较品质高的蜂蜜呢还真的是不多见哈。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完全是俄罗斯纯进口的原装进口的叫做阿比杰高加索黑蜂蜜的组合。那么今天我们连主品在赠品的一共是三瓶加三瓶，六大瓶， 每瓶是250克， 一瓶是半斤， 对， 那么一共是六瓶。那么如果在市面上呢要1000多块钱了， 对，1198，而今天是599，人带回去六瓶，你要知道市面上真的很难见，因为每年的产量都非常的低。 是， 而且我在这个想要跟大家说一个问题，今天带回家的不是普通的蜂蜜，这款黑蜂蜂蜜是在25届世界农产品大会上获得1等奖的蜂蜜。你要知道去的话，我们都听过这个美国、澳大利亚或者说新西兰的某种蜂蜜都各具特点，但是在大会上我们拿到了1等奖，就是这一款， 这也是它的品质的一种肯定了。 对 啊，好的，那一共是六瓶，那市场价1198，但是今天呢，我们599，您就可以拿走了，599，您就可以拿走了。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这个蜂蜜呢，咱们再强调一下啊，是来源于俄罗斯，是原装进口的， 原瓶原装进口。 对对对，因为那个地方呢，它是 高原的， 无污染的啊， 所以没有污染， 非常安全的。 对， 另外它这个蜂蜜的品种用的是黑蜂蜜， 黑蜂蜂蜜。但是你要知道黑蜂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蜜的品质会高，但是产量特别的少。您说可能说今年过了这一季的话，我们就采不到蜂蜜了。每年我们只有7到10天的采蜜期，所以您可想而知，真的可以说是蜜中之黄金这样一个称呼 了。对，物以稀为贵嘛。 对， 所以呢，像这样的蜂蜜在国内呢卖的是比较贵的，而且很难看到啊这种纯的蜂蜜。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一共是本来是3瓶哈，由于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是的， 所以再赠给大家3瓶，一共是6瓶，250克一瓶，咱们是6瓶。那么在市面上一瓶就要 198， 也 就是您看3瓶的价格，今天带回家6大瓶。 对对对，所以在市面上要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599，您吃到的是安全健康哈，而且是非常纯正的哈。 对， 这个， 而且是原瓶原装进口的， 哎， 高加索高原的生态蜜，您拿勺子舀出来，这种黏蜜的口感，您直接来咀嚼就行。 嗯， 吃完之后，您发现您再喝点水，效果可能会比您批那个蜂蜜水效果会更好一点。 是的，是的。 再说女士朋友，天干物燥的，到秋冬季节了，对吧？直接当个面膜敷在脸上都是没问题的。 是， 男性朋友回来这个大烟大酒应酬完了， 嗯， 沏点蜂蜜水， 其实大家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嗯、对， 像今天的这个六大瓶啊，而且是俄罗斯原装进口的， 嗯 啊，在市面上是很难看到的。一瓶的叫198，但是今天我们六瓶给大家的价格是599，所以呢，价格呢还是性价比很高的。这样的机会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嗯、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今天这个蜂蜜啊，从外观来看呢，它属于这个焦糖色， 是， 而且呢，它是这个结晶蜜啊，不像那个稀糖挂水的。 对， 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买蜜的时候呢，比如说路过一个地方哈，有些这个农民啊，就是拿什么可乐瓶子里面装的那种稀糖挂水的蜜，就说是蜂巢那边直接弄来的新鲜蜜。实际上那种蜜的这个卫生状况啊，和它本身的这个品质啊，是很难让人 很难鉴定 的。 其实周老师这点，我就告诉你们，对于我们业内来讲，我都会提醒我的身边人或者家里人，一定不要去买马路边那种。支一个帐篷弄几个蜂箱告诉你我是这个真正说我现采的蜜，一定不要相信的。真正的 会有污染， 一没有这么多，第二即使是真蜂蜜的话，过来过去这么多的车呀尾气，污染也是很严重的。第三，您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连花都没有，树都没有，您说哪来的蜂蜜呢？ 是的，是， 对吧？这是我们一个值得考究的一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去买。而我们今天分享给大家的呢，是真正的来自于俄罗斯的原瓶原装进口的真正的好蜂蜜。我们是高加索地区呢，海拔是在800到3500米之间的，像当地来讲人烟都是很稀少的，何况污染呢，哪来的？我们去收蜜的话也是定期在花期才会进去，所以当地一个自然环境呢是非常的像一个优美的，是没有人工去破坏掉的，所以我们吃到嘴里的蜂蜜每一滴才能保证是精纯的。再有我们的蜂种是真正的四大名蜂之一，是世界上四大名蜂之一，是我们高加索的黑蜂。这种蜜蜂酿造出的蜂蜜呢，它的营养物质还有它的活性会更加的好，所以才能导致我们的活性酶在16.9。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不懂蜂蜜的话，您听着没有什么概念。我告诉您，中国的对于蜂蜜的鉴别的一个标准，4为1级蜜。8为特级蜜，而我们的活性酶指数是16.9， 高 于国家的这个特级蜜还要高呢，对吧？是它的一个将近2倍还要多的一个数值。所以这就是告诉您，今天我们蜂蜜是真真正正的天生地养的，可以说真正的一个对身体上的一个营养的佳品。 所以说摄取蜂蜜的环境啊，它的蜂种啊，都是上乘的， 对， 所以造就了非常品质高的蜂蜜哈。那说到这个蜂蜜的话呢，它里边有果糖和葡萄糖、矿物质、有机酸、多种的维生素，还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以及蛋白质。 没错。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来自于俄罗斯原装进口的 原瓶原装进口， 原瓶原装进口， 整个这个瓶子都是俄罗斯的。 没错，没错。 现在您在俄罗斯当地看到超市里面摆着货架都是一模一样的，在当地来讲折合人民币也要合到190块钱左右。咱们三瓶的市场价呢，就要到500多块钱了，而且这是很难见的，因为产量真的太少太少了。而咱们今天一点都没动，还是这样一个瓶子，还是这个价格，但是让您带回家是6大瓶、 哎、 市场总价呢将近到1100多了，就是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所以您拿到这个组合，你说下次什么时候有，我也不敢保证。 是的，所以这次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哈。买到就是赚到。好，那今天呢一共给大家是6大瓶，250克一瓶，6大瓶。那么市面上要1198，但是今天我们是599，您就可以拿走，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无论是您自用哈，像这么高档的蜜呢，你要是送人的话呢，也是非常有面子的。而且它这个包装呢是采取了3层的包装，有一个木架子啊，上面是1、2、3排了3瓶、 哎、是、 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然后再加上珍珠棉，再加上纸箱，所以不用担心的运输途中或者说您送人的时候呢，真的是都非常方便的。 对，而且像我们拿到朋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Pub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讨论第十七课的第二部分。Page 165. And we have Cindy with us again. Hi, Cindy. Hi, Ginger. Hi, everyone. 我们看一下165页的单词部分。 New words, new page. OK, 我们听听 Cindy 给我们读一下单词。 Play the part of, villain, victim, in fact, shoot.Shot, drown, occasion, death, horrible, poison. Good, thank you, Cindy. 第一个，扮演什么角色？ Play the part of. Play the part of. That actor is playing the part of Shakespeare. Right. 因为这两天我们看了一些莎士比亚的戏剧，所以我们想到了那个演员在剧中扮演的是莎士比亚的角色、play the part of。 比如说孩子们过家家， One girl plays the part of mom、一个女孩扮演母亲的角色，这是常用的 play the part of。 坏蛋， Villain。 Villain, OK. The bad guy. The bad guy. Cindy 马上告诉我们 villain 就是 bad guy. 那么我们要说扮演一个坏蛋的角色呢， He plays the part of a villain. Right. He plays the part of a villain. 电影里边常有人扮演反面角色。OK, 牺牲品。 Victim. Victim. 同时也是受害人。Victim.、She was the victim of the attack.她是那次遭到别人袭击的受害人。She was the victim of the attack. 这个就是常用的 victim. 实际上 In fact. In fact. 我们在口语中常用这个词。一般开始的时候说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In fact, it's not really like this. In fact, it's not really like this. 这是我们常用的。或者为了加重语气就跟他讲 In fact,That is true. 实际上这确实是真的。OK, 射击。 Shoot, shot. Shoot, 原型 shot, 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都是 shot. Shoot, shot. 举枪射击枪杀，这是课文中出现的意思。现在我们说拍电影拍电视剧。 Right, shoot a movie. Shoot a movie,、 yeah. 也是用这个词，就是开拍。当然这个里边完全不同的性质，可是英语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用摄像机对准拍摄就是 shoot, 就是这个词，而不是射击。 OK, we look at right column. 淹死、 drown. Drown. 有时候呢不一定是淹死，被淹了也是 drown, 但课文中就直接说到淹死，所以 drown。这是一个非常伤感的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是下面这个场合场景。 Occasion. Occasion. Occasion.、这个词用的非常多，尽管这个词大家看起来好像很生。比如说春节是一个家庭聚会的时间。And the Spring Festival is an occasion for family getting together. Right, special occasion. Special occasion, Cindy 说这就是我们说的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场合。我们刚才说了春节是一个特殊的 时刻，全家聚会的时刻 ，special occasion， 特殊场合。OK， 我们看看一会儿再看课文中怎么用。死亡 ，death， 可怕的 ，horrible， 我们常听到一个可怕的词叫 terrible， 但是 horrible 要比 is much stronger， yeah， than terrible。Terrible 是我们口头常听到的，太可怕了 ，terrible， 太重了，强调的语气，但是还不如 horrible 更严重。毒药 ，poison。 Some snakes give out poison. Yeah, some snakes are poisonous. 有些蛇是有毒的。Poisonous 就是。毒药有毒性的毒这个的形容词或者说有些蛇是带毒的 Some snakes gave out poison 就是往外放毒的这一课的单词呢比以前的单词量都少一些了但是希望大家都记住因为它有跟课文和我们日常使用呢有更多的一些实用性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字母组合 TH. 我想这个时候你已经拿出了纸和笔写下了这两个字母 TH. 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有两种读音它们是 和 v. 我们先来听一听清辅音的 f. 如果不注意听还真是听不清楚Toothbrush. Earth. Earthquake. Mouth. Open your mouth. Thick. Thick walls. Birthday. Happy birthday.这是第一号发音清辅音 th 而第二号音呢就是浊辅音 z mother mother's day father father's day brother he's my brother This is a cat. That is a dog. 字母组合 TH 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碰到。今天就清楚了，原来它们有两种读音，清辅音 th 和浊辅音 z。怎么样，你掌握的差不多了吧？我是黎春，那咱们下回见吧。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Now look at the text. Text B. The story of David Irvin. Irvin. Yeah, I've never heard of this man. Sounds interesting, though. Right. You think it's a real story? I don't know. It could be. Mm. Yeah, and these people you just never hear about. Right, 我们都说我们没有听到这个是明星嘛看来明星也不是大明星或者根本就不是那个一个明星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关于 David Irvin 这样一个故事。好我们看看第一段。 David Irvin is an actor. He has never been a star, but he has appeared in more than 50 films during the last 20 years. Wow, that explains, right? Yeah. He has never been a star.他从来没有成为明星 So an ordinary actor and it's quite different from a star, right? Everyone knows the person when you become a star. Right, but when you have a small part then nobody knows even if you've been in many, many films they don't really know who they've seen you they know you by face but they don't know your name Okay, that's the case with this David Irvin. Yeah. Right. 我们为什么不熟悉呢？因为他想得很清楚。He has never been a star. 你不是明星，你不是大牌明星的时候，你演的角色即使演的很多，在这里我们看到 He has appeared in more than 50 films during the last 20 years 20年中就演了多达50部以上的电影，那我们就说一定是混得个脸熟，就是大家都看着很熟悉，但是名字也未必然真正能够和那些明星相提并论，所以我们都没听说过 David IrwinOkay, the next paragraph. Usually, he has played the part of a villain, and very often, he has become an unfortunate victim of fate. In fact, he has died in more than 30 films. Wow, unfortunate. That is really unfortunate. Right. Yeah, 我们很不幸地看到呢 ,David Irwin 呢主要是扮演反面角色的。其实呢在我们中国很多演员一两个反面角色立即也就出名了。We do have some stars and very well-known actors、mm-hmm. and who play the part of villain. The villain in and, China. And they、yeah. became famous. Oh, really? Because of that part.、 Oh. 所以我们并不能说扮演反面角色就不能成为明星。就是这样当然看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了。And very often he has become an unfortunate victim. 很不幸的什么呢 ?Victim, 牺牲者或者是牺牲品 of fate. What do you understand? How do you understand this?、Unfortunate victim of fate. A victim of fate,、a bad accident. Right. 就是有时候呢、okay. 是命运不幸的牺牲品、yeah. Fate 指的什么呢这里主要是指的是电影中的故事情节发展的时候呢自然的让他成了不幸的牺牲品 In fact, 事实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呢 He has died in more than 30 films. This is the only place that we can use die as has died.Right. In fact, he has died. Because、yeah. you can only die once. Once, exactly. Yes, good point. 一个人只能死一次。但这里的死呢、yeah. 用的是现在完成式 has died, 指的是什么呢他不断的死为什么呢 Right. It's the films. 在电影里他已经死过多达30多次了。 Yeah. 这是非常特殊的用法。This is a special use of die. I have heard、some people have died.Maybe for a minute or two and have come back to life. Oh, I've、 okay. heard that. Yes, a few times. And that's a medical, medical. Medical phenomena、mm-hmm. sometimes. 对、Cindy 说如果一个人有时候比如说、医生以为或者是突然间停止呼吸我们认为他死过去了然后呢很快又救活了这里头可能也用 has died.这个词但是我们只是想强调 die 只是一般是一次性的、 嗯 啊、用过去式就行了、这里呢戏剧性的效果是因为他在电影里扮演的多次的牺牲或者死亡 OK let's move to the next paragraph OK David said They've shot me 13 times They've drowned me twiceThey've run over me with a car on 7 occasions, and I've fallen to my death from 6 high buildings. What? besides? Oh, besides, I've died 3 horrible deaths from drinking poison. Still, I must say, I've enjoyed it all. Glad to know that、 yeah. 这样的被折磨的死去活来真是历尽艰辛他最后的总结是什么呢 Still, I must say I've enjoyed it all、 嗯、 作为一个反面演员反面角色的演员他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They have shot me 13 times 枪击了我13次就是射中 They have drowned me twice Drowned me 这里看到 drown 是ED 是在这里出现的 They have drowned me twice 两次淹死了我 They have run over me with a car On 7 occasions 有七次用车压过我从我身上压过去这样的场景 7 occasions 用 occasion 一般的介词一定是 on this special occasion On 7 occasions 这是一般的搭配然后呢 I have fallen to my death from 6 high buildings 为什么用 fallen 呢就是 fall 的过去式呢就是我曾经从楼上高的建筑中六次跌下去摔死所以用 fall 应该说 I have fallen from 6 high buildings 这是原话 fallen to my death 是也是，所以这里加了一个跳下去都死了，都跳楼死掉了。I have fallen to my death from 6 high buildings. 一定记住 fall from 是应该连在一起的， to my death 是加进去的，因为 fall to my death from 6 high buildings。 这样就完了吗？这么多倒霉的事都完了吗？ Besides 除此之外，Besides, I have died three horrible deaths from drinking poison. The worst thing you can think in the world to play such a part, right? Yeah, he must be kind of a stuntman. Yeah. Yeah, too. He has to be a stuntman. 一定是一个有激情而且那个临危不惧的这种即兴能力的人。 Stuntman 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能够表演那些出生入死场景的人。所以我们说这么多情况呢，这个他扮演这么多角色，整个的反面角色经受了这样的磨难，最后还能说一句 Still I must say I've enjoyed it all. Yeah, now I think that it's fun, but I think this many times an accident could happen. Right. He could have gotten hurt Right. Or even died, really. Right. So it's happened in the movies. So this is a very risky job. Mm-hmm. 所以Cindy 说是很难得他仍然非常喜欢他的职业。尽管我们说他每次都是演戏中出现的情景，但是我们已经听到很多事实是很多演员特别在这样的出生入死的这个真实情景的演出中呢，可能 they might die, they might costTheir lives. Right. 就这些 Yeah, could be a victim, a real victim of fate. Right.、Yeah? They could be a real victim of fate.、Mm. 就是说他们真正可以有一次失事中呢或者意外中呢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Right. And sometimes this does happen in movies and to a very famous actor, well, you know, Jet Li, Bruce、 yes. Lee's son. Yeah. I think he died doing a stunt. Right. Cindy 想到了我们那个华裔的名演员李小龙，就是由于在这些场景中做的。You mean he himself or his son? His son. His son. 他的儿子就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做这些非常惊险的动作的时候呢，就是失事了，然后呢就成了一个 real victim of fate， 变成了这些命运的真正的牺牲者或者受害者。这个我们都知道做电影演员是个好事，但是呢实际上呢它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生命危险。 OK, that's what we can talk about today, and I hope you enjoy this story of David Irwin. 希望大家能够在读的时候呢理解现在时的用法，同时呢能够考虑到这些词所带有的戏剧性。I think that's enough for today, Cindy. Okay, yeah, we'll see you for the next lesson. Okay, see you everyone. Bye. 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明，欢迎您再一次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不仅能够学到一些英文的基础知识，一些最常用的短语、单词，同时呢，我们还能够结识很多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今天呢，我们继续复习第十七课的 Section B。这篇文章呢，讲述了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David Irwin。David Irwin 呢，是一位演员。他是一位怎样的演员呢？我们来看一看。Well, David Irwin is an actor. Actor, A-C-T-O-R. 我想朋友们可能大家都喜欢看电影，对不对？电影当中呢，有很多的演员 ，actor, A-C-T-O-R。女演员呢是 actress。A-C-T-O-R-E-S-S Yep 他是一位演员，可能是一位比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演员，所以这里有说 He has never been a star. He has never been a star. 他从来没有成为过什么明星，言外之意呢就是他从来没有大红大紫。 But he has appeared in more than 50 films during the last 20 years.很了不起，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呢，他曾经在50 films 50 电影当中饰演过角色。 appear A-P-P-E-A-R A-P-P-E-A-R 这个词呢也是很有意思的，意思是出现，在这里呢就是表示他在这些电影当中呢出现，他扮演其中的一些角色。Appear 他扮演哪些角色呢？ Usually he has played the part of a villain. Villain, V-I-L-L-A-I-N。 看来这个 David Irwin 呢，还是一位扮演反面角色的演员，那说明他就更不简单了。 Villain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坏蛋或者是恶棍哈。 And very often he has become an unfortunate victim of fate。 啊，经常呢他在片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呢，经常也会成为一个命运的牺牲品哈。这个 victim, V-I-C-T-I-M, victim, 牺牲品或者是受害人。这个 fate 是命运的意思，在这里呢是指根据剧情的需要吧。 Well, play the part of something 就是扮演什么什么的角色。 Play the part of something. In fact, he has died in more than 30 filmsDied 在这里呢加上了引号，并不是指他真正的去世或者是死亡，而是指他在电影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可以说他在30部影片当中呢扮演了这个受害人或者是牺牲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此他自己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呢？ David 曾经说 They've shot me 13 times. Shot me. Shot 啊，这个就是用枪打死我 13 times在课文当中出现了很多的数字 Shot 13 times 13次 They've drawn me twice 啊，有13次是让我受枪击而死，还有两次是 drawn me in the water 啊，让我这个溺水而死。 They've run over me with a car on 7 occasions 7 occasions 7在这里是7 occasions 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景。Run over me with the car 是用车从我的身上压过去啊。And I've fallen to my death from 6 high buildings 从六座高楼上跌落下来。不仅如此还有呢 Besides, I've died 3 horrible deaths from drinking poison 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说是都用到了。 Drinking poison 是喝毒药，这种情况出现了几次呢？ 3 horrible deaths Yeah, 3 horrible deaths. 但是对这一切呢 David 看来呢还是非常的乐观。他说 Still, I must say, I've enjoyed it all. 对所有这些呢我都不太在乎。因为在扮演这些角色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得到了很多的享受，得到了很多的快乐。I enjoyed it all. 所以这个 enjoy, E-N-J-O-Y, 这个词是非常好的一个词。无论这件事情有多么的艰苦，有多么的困难，如果您能够乐在其中的话，也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的枯燥。所以 enjoy 这个词呢就是乐此不疲，乐在其中，在整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了一种美的享受。 Alright, that's all about the actor David Irwin. 这里边生词呢还是比较多的，来听写几个生词好不好？请朋友们准备好纸和笔。 OK, now let's begin. Play the part of, play the part ofVillain, villain, victim, victim. In fact, shoot, shoot. Drown, drown. Occasion, occasion. Death.Death. Horrible. Horrible. Poison. Poison. 还有几个词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朋友们呢也能够写下来。比方说 appear. Appear. Become. Become. Run over.Run over. Enjoy. Enjoy. 好，周敏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学习愉快。